会开幕还有58天。 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冰雪知识微课堂将利用点滴时间敲黑板画重点，和您一块儿长知识，一起为2022北京冬奥会倒计时。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邀请中国女子雪橇运动员王佩萱为我们讲解雪橇起源以及目前中国队的情况。 大家好，我是中国女子雪橇运动员王佩萱。雪橇是冬奥会项目之一，最早起源于瑞士，1957年国际无舵雪橇联合会正式成立，1964年在第9届冬季奥运会中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冬奥会设立的项目包括男子单人、女子单人、双人和团体接力。雪橇是以仰躺姿势在特定场地用最快时间完成线路滑行的运动项目，在滑行中选手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40公里或者更大，其离心力超越 5G， 脚朝前，身体平躺，通过重心转换利用肩腿控制滑行方向。这是一项以1/1000秒来计算的运动，头部要尽量放低，将阻力降至到最小，身体头部抬高1厘米都可能减缓雪橇前行的速度，即使只有1/1000秒也是非常关键的。这是冬奥会上最刺激的比赛项目之一，这就是雪橇。2015年通过跨界跨项选拔，中国首支国家雪橇集训队正式成立，经过每年的筛选淘汰，目前一线队伍有10名运动员。训练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夏训阶段主要以体能训练为主，为冬季外训打基础，冬训阶段主要以雪橇滑行训练比赛为主。拿到世界杯入场券是我们的小突破，下一步我们会尽力拼搏，努力去完成各项备战工作，争取在2022年的北京延庆赛道上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2008北京奥运会举重冠军张湘翔。体育运动可以增强体魄，愉悦心情，多一点拼搏，少一份遗憾。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彩虹一重重生。